Thank you.

Thank you. Thank you. Fleischer and I would like to make a gift to the Beijing Festival. So we will now play for you together Schubert Sonatina in A minor. The four movements are Allegro Moderato, Andante, Minuet, and Allegro. And now they must move the piano, so I'll go get my violin. Thank you. Thank you. 听众朋友，以上您所欣赏到的是美国小提琴家约瑟夫·希尔维斯坦演奏的莫扎特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和舒伯特 A 小调小提琴钢琴奏鸣曲的实况录音。下面请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精彩节目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限古典音乐广播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 最真实的音响，最感人的音乐，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现场魅力。每周三、周四、周日6点、18点播出，让我们为音乐喝彩。 听众朋友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.6兆赫的现场魅力节目。接下来要为您播放当代著名作曲家菲利普·格拉斯的大提琴协奏曲，这是2001年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演出实况，大提琴独奏朱莉安·韦伯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

下去，下下去，下。 快乐假期，现在出发吧！ 爸爸，开车要系安全带哦。